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每当圣桑的天鹅在耳畔响起，眼前就会出现天鹅安详浮游的画面，感觉世界都安静了。这首曲子是在1886年创作的，并且在1886年非公开的出演，只有当时圣桑的几位好朋友参加。而除了天鹅以外，圣桑一生都没有公开他的其他的作品，一直到1921年圣桑逝世之后，动物狂欢节中的其他曲目才被公开。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从天鹅开始，因为2021年12月16日是伟大的法国作曲家夏尔·卡米尔·圣桑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就纪念这位多才多艺的集管风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圣桑。我是王卓，欢迎你。 Thank you. 耳边现在听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圣桑在他生前的时候只演出过其中一首天鹅的动物狂欢节，而且这是续奏狮王进行曲，之后呢还会有公鸡和母鸡、野驴，还有乌龟、大象、袋鼠、水族馆等等等等。那其实呢，圣桑一生都是对动物有着无比的兴趣的。有一次呢，他发现眼前的蚂蚁顽强的要抵御他手指的按压，他说我投降了，我对他的勇气无比的敬佩，相比之下有哪个人类可以抵御一个比埃菲尔铁塔更高的巨人呢？圣桑早年就涉猎到地质学、考古学、植物学还有昆虫学，甚至能够训练蜘蛛，怪不得他能够创作出如此欢乐风趣的动物狂欢节。那今天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来聆听，就是他的动物狂欢节。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在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当中实现。现在是乌龟，是不是特别形象呢？其实圣桑不仅仅表达着他那种很欢快的情绪的情感，就是还有游戏的情分，你觉得呢？ Thank you. 乐的神童，可能会提到莫扎特，可能会提到贝多芬，但是你知道吗，圣桑也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历史上的音乐神童。他在3岁的时候就能够作曲，7岁就对音乐可以进行分析，钢琴奇才，首席管风琴手，写了很多关于绘画、哲学、文学和戏剧的书，而且呢，他同时也是受人尊敬的指挥，他是一个很多产和多才能的作曲家。不过他也是历经了悲剧，一周之内失去了2个孩子，他的性格也不很理想，但是却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音乐家。那现在我们听到的也是在动物狂欢节当中除了天鹅非常著名的一段，就是水族馆。圣桑出生在1835年的巴黎，他游历了世界各地，吸取了不同的文化。他在音乐方面有着和莫扎特一样的天赋。他在很小的时候，也就10几岁的时候，10岁左右吧，在音乐会上，他就可以把贝多芬的整首钢琴奏鸣曲作为返场曲。他还说：“对我来说，作曲就像苹果树上结苹果一样，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上天还是嫌他开的挂不够太多。他是一位跨界的全才，除了身为法国最重要的作曲大师之一，他还是一位管风琴、钢琴和指挥巨匠，同时他也是诗人、剧作家、画家、哲学家，又是法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发表过植物与动物细胞结构亲缘关系的论文，以及关于火星运行轨道和宇宙起源学说的文章，简直就是19世纪法国的达芬奇。我们现在继续来聆听，哎，布谷鸟就是他的这一段在动物狂欢节当中的临界布谷。 Thank you. 圣桑刚才说了他那么多的成就，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完全是跨界不搭嘎的，会让人觉得这真的是天才，各方面的天才。1853年的时候呢，他被委任为教堂的管风琴师，在1858年他出版了几首二重奏，大赚了一笔，一共有500法郎的出版的费用。圣桑用他出版所得的酬金呢，买了自己的望远镜，在家中顶楼观看当年掠过地球的彗星。1858年彗星掠过地球，成为了人类第一颗被拍下照片的彗星，就是多纳蒂。那作为法国文学学会的会员呢，他经常请音乐课上的学生们到他家里一起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星星，按照如日食般的天文的现象来计划音乐会。他还把严肃的名家的曲子改成各种滑稽的小品，让学生们私下里演奏，然后开玩笑说，你听这段音乐像不像公鸡和母鸡在谈恋爱。他就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管风琴家。耳边这一段呢，就是叽叽喳喳的，是的，他写的就是鸟笼。不过说实话，动物狂欢节，圣桑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一段叫做钢琴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在动物狂欢节里他会有一个钢琴家出现呢？天才总是不属于跟潮流的，他呢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在他创作音乐的年代，潮流已经向现代主义迈进了，尽管他的音乐力图在继承巴赫、贝多芬这些前辈的遗产上融入现代主义精神，但仍然被当时的听众拿到德彪西、拉威尔或者是斯拉文斯基等作为先锋的作曲这样的作品前面相比较，并且在他的祖国法国，他是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即便如此，他作为法国音乐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的地位是从来不可动摇的。或者可以说，他的音乐并没有太多的革命性的创造，但是他的音乐也从不圆滑和学术，充满了辉煌的热情，优雅动听，绚丽多彩。那从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动物狂欢节》当中，可以听到他机智和风趣的一面。在他的音乐当中，他在创作那种纯粹的乐趣，还有对和声音色的精妙的把握，他的活力是随处可见的。不过耳边他所形容的这个钢琴家，是略有呆板的钢琴家，只知道练手指喽。 歌剧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 时间11、12、14、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欢迎回到这里，我是王卓。今天我们要一起纪念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今天是他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而2021年也是他逝世100周年的纪念年，所以有很多的音乐活动都在纪念圣桑。那今天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聆听圣桑。上半时段的时候听的是他最最著名的作品《动物狂欢节》，不过呢，在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几首也是他著名的，有好多人觉得哎，好像都不知道是他的，或者是觉得这首曲子挺熟悉的，但不知道是圣桑的。他是一个神童，刚才上半时段也介绍了，而且他是一个能够一心二用的人。比如说他经常一边搞作配器，一边和别人闲聊，两不耽误。奇怪的是呢，他曾经2次去争夺罗马奖，但是呢都遭到了失败，竟然输给了在今天已经几乎被人们全部忘记的一些音乐家。还有呢，他是当时法国音乐家当中推崇瓦格纳歌剧的第一人。穆索尔斯基他的葛多诺夫的总谱也是圣桑最先从俄罗斯带回到法国的。可以说印象主义音乐能够产生在法国，圣桑功不可没。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来自于这位伟大的作曲家。那在下半段最开始听到的就是一盏名将记忆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 2021年的12月16号是伟大的法国作曲家圣桑逝世100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圣桑的音乐。这位多才多艺的被称为斜杠青年的身兼管风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那除了音乐上的多方面的成就呢，他还会说多种语言，还会写散文、音乐评论、戏剧，热衷于天文、几何、考古、哲学。哎呀，命运好像真的是对他青睐有加。在音乐家中没有几个能和他做才艺打比拼的。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的很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刚才那一首是《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很有记忆的一个这样的名曲。那现在呢，《骷髅之舞》同样是这样的曲子。我觉得音乐里也能够看到多面而且诚恳的圣桑。Thank you. 刚才特别介绍圣桑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那还是回到音乐当中，他是非常非常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管风琴家。李斯特听过圣桑在管风琴上的演奏之后，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管风琴家。那他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对于录音的场地、管风琴和唱片的制作都有极高的要求，而管风琴也是以他那种庞大的体量还有极其宽广的音域，让许多中小型的音响系统望而却步。加上这部交响乐当中合奏的交响乐团缤纷的各式的乐器，无论是哪位乐手发挥不够极致，整首曲子都会败下阵来。那现在我们也是把节目的最后时间留给他著名的第三交响曲圣桑。这部交响曲被称为管风琴交响曲。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